他狠了狠心，加快了脚步，按照郝依依的指点，从礼品店的边门溜出来。天已经全黑了，辉姐快步地走向游乐园的大门，后来索性开始小跑，边跑边流着眼泪。他没敢回头去眺望那张长椅，他怕看见了老李，就再也没有勇气走了。辉姐终于出了游乐园的大门，背后突然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他吓了一跳，猛回过身，巨大的礼花正在夜空中绽放，礼花下面是灯火辉煌的梦幻城堡。辉姐并不知道迪士尼每晚都会燃放礼花，她还以为今天是个什么节日呢。她确定那节日跟她无关，如果非要有什么关系，这漫天的礼花必定是为了让她更加卑微的。十几分钟以后，郝依依提着两只连卡福的购物袋走进了香港赤辣角机场，看上去像是来香港出短差的小白领。登上飞机前逛了逛街，他的表情虽然有些疲惫，步履却很轻松，因为工作已经完成了。其实郝依依的心里一点也不轻松，她目不斜视，却在眼角的余光里不停地搜索，时刻准备着寇少龙的手下突然冒出来。她知道他们就在周围，因为寇少龙并不信任她。尽管她很主动地汇报了自己的行踪，比如刚才她很主动地给董秘书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在迪士尼，只不过他是在送走辉姐之后才打的这个电话。郝依依在电话里告诉董秘书，他在迪士尼发现了辉姐，不止辉姐，还有李卫东，他不能够让他们抓住辉姐，可是郝依依又必须让他们得到一点什么信息，不然他就自身难保了。郝依依对辉姐的保证其实不够准确，寇少龙想要请谁来做客是不太会忌讳警察的，但即便李卫东落到寇少龙的手里，也确实不会立刻有危险，因为那件东西并不在李卫东的手里，拿到东西之前李卫东就是诱饵，是需要留着的。李卫东是被从迪士尼乐园里绑走的，有人给他注射了一针安眠剂，然后把他塞进一辆没有牌照却能够开进游乐园的轿车里。办事的人不但手脚麻利，而且守口如瓶，他们就和那辆汽车一样，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到底跟谁有关系。郝依依当然明白，仅仅把李卫东送给寇少龙是不够的，寇少龙现在最关心的是王冠集团手里那些费肯的股份，寇少龙指望着郝依依在帮着 Max 王注册离岸公司的时候悄悄地做一点手脚，暗度陈仓地把王家的财产转移到寇少龙手里，的确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作为专业提供私密服务的公司企业秘书，郝依依的专业就是注册海外公司，开设银行账户，而且让谁都查不出这些公司的股东和账户。他已经帮着寇少龙在海外注册过一些类似的公司，他从未过问过这些公司的功能，可是他心里 很清楚，不是为了避税，就是为了洗钱，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分赃。在海外秘密地注册一家公司，收益打进公司账户，然后再有几个股东悄悄地分掉。郝依依曾经帮着寇少龙注册成立了七家离岸公司，三家在 BVI 英属维京群岛，三家注册在开曼群岛，还有一家注册在美国的达拉维尔州，都是能够隐蔽股东的地方，证监会查不到，政府也查不到，就连当地政府都不知道，股东信息就只保留在企业秘书和开户银行的手里。当然，将全部股东信息都保留在郝依依的手里，寇少龙也并不放心，至少这七家公司里有一家连郝依依也不知道股东是谁。这家公司叫做千里眼股份有限公司，一共有两位股东，各持 50% 的股份，是五个月前在 BVI 注册成立的。和其他公司不同的是，郝依依向 BVI 政府提交的公司登记材料里并没有两位股东的身份信息，取而代之的是两个代号。寇少龙另外委托了一家律师所完成并保管一份公证书，以证明那两个代号代表着哪两个人。公证书上并没有千里眼股份公司的字样，尽管律所还会为这两位股东提供阅读和签署文件的证明，比如代号为某某的人员已阅读并签署了代号为某某某的文件，但律所的人并不会过目这些文件的具体内容，因此并不知道这两位股东所控制的公司叫做千里眼股份公司。董秘书曾经骄傲地说，这是寇总发明的双保险，律所和郝依依就像打开保险箱的两把钥匙，总要凑齐了才能使千里眼股份公司暴露无遗，也才能够对他进行任何变更。郝依依心里有数，寇少龙成立千里眼股份公司一定是为了做非常见不得人的事情，因此把离岸公司的信息拆成了几块，分给几方掌管，绝不希望其中任何一方掌握全部情况。郝依依是绝无可能和那家律所勾结的，那是一家德高望重的精品律所 SP 律师事务所，并且那家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 Frank 是寇少龙的密友。 Frank 早年帮助寇少龙在香港打过不少官司，因此成为香港著名的大律师，也因此树敌过多，使用了太多不可告人的手段，不得不在多年前就离开香港到内地继续发展。寇少龙知道 Frank 和自己是拴在一条线上的蚂蚱，对自己忠心耿耿，所以把最关键的信息藏在 SP北京事务所里。尽管费肯也是 SP 律所的大客户，王冠集团因此成为 SP 的间接客户，但费肯需要的服务都是名正言顺合理合法的，王冠永远也别想得到 Frank 为寇少龙提供的那种服务，即便能够得到，王冠也绝不愿意把自家的秘密藏进 SP 律所的保险柜 和服务器里。有关千里眼股份公司的实际功能和股东身份，郝依依当然不可能知道。寇少龙的双保险发明就是为了防止他知道的。但是自从在过山车上和辉姐交谈之后，郝依依终于明白了，千里眼股份公司的两个神秘股东之一，大概就有外逃的深圳安心总经理林峰。寇少龙秘密买通了这位总经理，让他窃取远江银行的内部信息，好让自己的生意如虎添翼。寇少龙的主业是投资，涉及领域非常广泛。远江银行的客户信息和交易记录想必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寇少龙给这位林总经理的报酬肯定不菲。当然不能够直接从任何跟寇少龙或者快阔相关的公司或个人账户汇款。所以需要秘密地成立这家千里眼股份公司，把资金转入这个公司名下。这位林总经理就可以利用其股东身份，从千里眼的账户里分红套现。只不过这位猪一样的队友除了从寇少龙这里赚钱，还想多捞一点外快，竟把银行客户信息卖给了电信诈骗公司。东窗事发，寇少龙顺水推舟地嫁祸给王冠集团。当然寇少龙既然选定了王冠的子公司动手，说不定早就想要陷害王冠了。当然这些还只是郝依依的推断，关键证据并不在他手里。千里眼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身份，那份公证书，锁在 SP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Frank 的文件柜里。 Judy 是 SP 北京的前台，也是跟了 Frank 十年的助理，这件事非 Judy 不可。所以郝依依必须让辉姐安全地回北京去，不惜违背寇少龙的旨意。他把希望都寄托在辉姐身上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登机广播响起的瞬间，郝依依收到了辉姐发来的微信，他已经顺利通过罗湖口岸进入深圳。郝依依松了口气，步履轻盈地走进登机口，他和辉姐都顺利地离开香港了。然而就在通往飞机的走廊的拐角处，突然闪出了两名身着制服的警察，神情严肃地把他截住了。郝依依心中一紧，是谁要拦住我？肯定不是寇少龙，他的手下没有必要假扮成警察在这里等着我，他们有更多更方便的地方拦住我。在这里拦住郝依依无非有两个目的，让他无路可逃和不让任何人知道他被拦截了。郝依依不禁回头看看，身后果然并没有其他旅客跟过来，看来登机口的地勤人员也在配合找借口拦住排在他身后的乘客。郝依依瞬间做出判断，不是黑道的，是官方。两位警察都没向郝依依提问，只检查了他的证件，随即生硬地对郝依依说，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郝一跟着两位警官通过清洁工和机械师的专用通道下到停机坪上，那里正停着一辆警车，是在等郝依依的。郝依依在机场警局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拦截他的人，不禁大吃一惊，怎么是他？这个人的照片还在自己的手机里。几个小时之前，郝依依在迪士尼乐园里偷拍了这个清瘦的男人，当时他正在跟踪辉姐和李卫东。郝依依自以为是黄雀在后，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黄雀却反被螳螂抓住了。那个人真的是警察。瘦男人开门见山，是谁把李卫东抓走了？郝依依更加不解，此人果然发现了他和辉姐有关系，不然不会问他关于李卫东的事。但他是怎么发现的呢？过山车上的每一个乘客，郝依依都观察过，不该有这个人的同事。而离开太空山的时候，他根本就没跟辉姐一起出来。这个男人还知道什么呢？不论他知道什么，绝不能说出寇少龙的名字，说了也没用，他们不会拿到证据，说不定还会传到寇少龙的耳朵里，给郝依依带来杀身之祸。寇少龙的眼线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香港警局里。郝依依故作坦然地反问，谁是李卫东？我不认识。好吧，那我换个问题，姚军辉到哪里去了？郝依依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呢，那个人把两张照片扔在了他的面前。你千万不要说你也不认识郝军辉。第一张照片是在黑暗的隧洞里拍摄的，闪光灯照亮了一节过山车的车厢，辉姐和郝依依并肩坐在前后几排乘客之间，辉姐就像大多数乘客一样紧闭着双眼，五官扭曲变形，郝依依则大睁着眼，若有所思地看着前方。两个人并不像认识，只是凑巧坐在一起，一个被过山车折磨得死去活来，另一个却仿佛是在看风景。这是安装在轨道上方的照相机拍摄下来的，也就是临近终点的那一道闪电。郝依依心中一震，自己竟然忘了迪士尼的过山车轨道上都安装了这种自动拍照设备，而且照片会被展示在出口处的电视荧屏上，诱惑经过出口的游客购买。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评书联播。